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十一，汉纪三。太祖高皇帝中五年冬十月，汉王追项羽至故陵，与齐王信为相国乐妻会基础，信乐不至，楚击汉军大破之，汉王复坚壁自守，谓张良曰：“诸侯不从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楚兵且破，二人未有分地，其不至故疑。君王能与共天下，可立志也。齐王信之立，非君王意，信亦不自坚。彭越本定梁地，使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。今暴死，越亦望亡，而君王不早定，今能取睢阳以北至古城，皆以望彭越。从陈以东赴海与韩王信，信家在楚，其意欲复得故意，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，使各自为战，则楚亦破也。汉王从之。于是韩信彭越皆引兵来。十一月，刘贾南渡淮为寿春，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，殷叛楚，以书图六，举九江兵迎情部，并行图城府，随刘贾接会。十二月，项王至垓下，兵少食尽，与汉战不胜，入壁，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乃大惊曰：“汉皆以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？”则夜起饮帐中，悲歌慷慨，泣数行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于是项王乘其骏马鸣锥，麾下壮士既从者八百余人，直夜溃为南出驰走。平明汉军乃绝之，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。项王渡淮，既能逐者才百余人，至阴陵迷失道，问一田府，田府代曰：“左。”左乃陷大泽中，已故汉追及之。项王乃复引兵而东，至东城，乃有二十八骑，汉骑追者数千人，项王自夺不得脱，谓其骑曰：“吾起兵至今八岁矣，身七十余战，未尝败北，遂霸有天下。然今足困于此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今日故决死，愿为诸军快战，必溃为斩将一骑，三胜之，令诸军知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”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相，汉军为之数重。项王谓其骑曰：“吾魏公取彼一将，令四面骑驰下，其山东为三处。”于是项王大呼驰下，汉军皆披靡，遂斩汉一将。是时郎中骑杨喜追项王，项王嗔目而斥之，喜人马俱惊，辟易数里。项王与其骑会为三处，汉军不知项王所在，乃分军为三，复围之。项王乃驰，复斩汉一都尉，杀数十百人，复据其骑，亡其两骑耳。乃谓其骑曰：“何如？”骑皆服曰：“如大王言。” 于是项王欲东渡乌江。乌江亭长以船代谓项王曰：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数十万人，亦足望也。愿大王即渡。今独臣有船，汉军至，无以渡。”项王笑曰：“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？且即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。纵江东父兄怜而望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彼不言，即独不愧于心乎？”乃以所乘追马刺亭长，令计皆下马步行，持短兵接战。独及所杀汉军数百人，身亦被十余疮。故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：“若非无故人乎？”马童面之，只是中郎骑王毅曰：“此项王也。”项王乃曰：“吾闻汉购我头千金，亦万户，吾未若得。”乃自刎而死。王毅取其头，于骑相柔剑争项王，相杀者数十人。醉其后，杨喜、吕马童及郎中吕胜、杨武各得其一体，五人共会其体，皆是，故分其户，封五人皆为列侯。楚地西定，独鲁不下。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，至其城下，犹闻弦颂之声，为其守礼义之国，为主死节，乃持项王头以示鲁父兄，鲁乃降。汉王以鲁公礼葬项王于古城，亲卫发哀，哭之而去。诸项氏之属皆不诛，封项伯等四人皆为列侯，赐姓刘氏。诸民略在楚者，皆归之。太史公曰：“于起龙母之中，三年，遂将五诸侯灭秦，分裂天下而封王侯，正有禹出。魏虽不忠，晋古以来未尝有也。即与被关怀楚，放逐异地而自立，愿王侯叛己，难矣。自今攻伐，奋其私志而不失骨，为霸王之业，欲以力争经营天下。五年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，尚不觉悟而不自责，乃引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，岂不谬哉？”杨子法言。或问楚败垓下方死曰：“天也，亮乎？”曰：“汉屈群策，群策屈群力，楚敦群策而自屈其力，屈人者克，自屈者富，天何故焉？”汉王还至定陶，持入齐王信壁，夺其军。临江王攻魏不降，遣卢绾、刘贾击鲁之。春正月，更立齐王信为楚王，望淮北，都下邳。封魏相国建成侯彭越为梁王，望魏故地，都定陶。令曰：“丙不得休八年，万民于苦甚。今天下事毕，其赦天下殊死以下。”诸侯王皆上书，请尊汉王为皇帝。二月甲午，王即皇帝位于反水之阳，更王后曰皇后，太子曰皇太子，追尊新媪曰昭陵夫人。诏曰：“故恒山王吴瑞 从百越之兵，左诸侯诸暴秦有大功，诸侯立以为王，项羽侵夺之地谓之婆君，其以瑞为长沙王。又曰，故越王无诸，侍奉越嗣，秦侵夺其地，使其社稷不得血食，诸侯伐秦，吴诸身率闽中兵以左灭秦，项羽废而弗立，今以为闽越王，望闽中地。帝西都洛阳。夏五月，兵皆罢归家。赵民前或相聚保山泽，不输名数，今天下已定，令各归其县，复故爵田宅，立以文法教训便告，勿耻辱君立足。爵及七大夫以上，皆令食邑，非七大夫以下，皆负其身及户，勿事。帝置酒洛阳南宫，上曰，彻侯诸将无敢引阵，皆言其情，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？高启王陵对曰，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因以与之，与天下同其利，项羽不然，有功者害之，贤者疑之，此其所以失天下也。上曰，攻之其一，畏之其二，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，朕国家服百姓及饷馈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，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，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为我擒也。群臣悦服。韩信至楚，召朴母，赐千金。赵如己少年，领出胯下者，以为中尉，告诸将相曰，此壮士也，方如我时，我宁不能杀之也，杀之无名，故忍而就此。彭越既受汉封，田横聚诸，与其徒属500余人入海，居岛中。帝以田横兄弟本定其地，其贤者多附焉，今在海中，不取，后恐为乱，乃使使赦横罪，召之。横谢曰，臣烹陛下之使立生，今闻其弟伤为汉将，臣恐惧，不敢奉诏，请为庶人守海岛中，使还报。帝乃召魏尉郦商曰，齐王田横即至，人马从者敢动摇者，至足矣。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召商状，曰，田横来，大者望，小者乃侯耳，不来，且举兵加诛焉。横乃与其客2人盛传诣洛阳，未至30里，至师乡救治。横谢使者曰，人臣见天子，当喜慕，因止留，谓其客曰，横时与汉王俱难免称故，今汉王为天子，而横乃为王鲁，北面视之，其耻故已甚矣。且无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，纵彼为天子之诏不感动，我独不愧于心乎？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，不过欲一见无面貌耳。今斩无头，持30里间， 形容尚未能拜，犹可观也。遂自警，令客奉其头，从使者持奏之。帝曰：“嗟乎！岂自布衣兄弟三人更旺，岂不贤哉？谓之流涕，而拜其二客为都尉，发卒二千人，以亡者礼葬之。祭葬，二客穿其冢旁孔，皆自警，下从之。”帝闻之，大惊，以横客皆贤，余五百人尚在海中，时使召之。至，则闻田横死，亦皆自杀。初，楚人季布为相及将，朔窘辱帝。相及灭，帝购囚布千金，敢有涉逆，罪三族。布乃昆前为奴，自卖于鲁朱家。朱家心知其季布也，买至田舍，深知洛阳见腾公，遂曰：“季布何罪？臣各为其主用，侄耳。相视臣，岂可尽诛也？今上使得天下，而以私怨求一人，何事不广也？且以季布之贤，汉求之急，此不北走胡，南走越耳。夫既壮士以资敌国，此伍子胥所以贬荆平之目也。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？”腾公待见，言于上，如朱家之。上乃设布，召拜郎中，朱家遂不复见之。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，主窘弟彭城西，短兵接，帝急，故谓丁公曰：“两贤岂相恶哉？”丁公引兵而还。及项王灭，丁公夜见，帝以丁公训军中，曰：“丁公为项王臣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者也。”遂斩之，曰：“使后为人臣，无效丁公也。”陈光曰：“高祖起封沛以来，网罗豪杰，招王纳叛，亦已多矣。及及帝位，而丁公独以不忠受禄，何哉？夫进取之于守城，其势不同。当群雄角逐之际，民无定主，来者受之，故其已也。即贵为天子，四海之内无不为臣。苟不明礼义以示之，使为臣者人怀二心，以邀大利，则国家岂能久安乎？是故断以大义，使天下小然，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，而怀思节恩者，虽至于活己，犹以义不与也。戮一人而千万人惧，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？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已矣。”其人娄敬戍陇西，过洛阳，托宛洛一杨求，因其人于将军求见上。于将军欲与之先衣，娄敬曰：“臣一伯一伯见，一贺一贺见，终不敢一一。”于是于将军入言上，上召见，问之。娄敬曰：“陛下都洛阳，岂欲与周氏比龙哉？”上曰：“然。”娄敬曰：“陛下取天下与周易，周之先，自后继封台，积德累善，时有余事，至于太王、王继、文王、武王，而诸侯自归之，遂灭殷为天子。 即成王即位，周公相焉，乃迎洛邑，以为此天下之中也。诸侯四方纳贡职，道理均矣。有德则义以旺，无德则义以亡。故周之盛时，天下和洽，诸侯四夷莫不宾服，效其贡职。及其衰也，天下莫朝，周不能治也。非为其德薄也，形势弱也。今陛下起封沛卷蜀汉，定三秦，与项羽战荥阳城高之间，大战七十，小战四十，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，父子曝骨中也，不可生数，哭泣之声未绝，伤已者未起，而欲比龙于成康之时，臣妾以为不谋也。且夫秦地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，猝然有疾，百万之众可力拒也。因秦之故，子甚美高于之地，此所谓天府者也。陛下入关而都之，山东虽乱，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。夫与人斗，不遏其亢，抚其背，未能全其胜也。今陛下按秦之故地，此亦遏天下之亢而抚其背也。帝问群臣，群臣皆山东人，征言：周望数百年，秦二世即亡。洛阳东有成皋，西有小冕，北河向伊洛，其故亦足是也。上问张良，良曰：洛阳虽有此故，其中小不过数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敌，此非用武之国也。关中左崤函，右陇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怨之利，阻三面而守，独以一面东至诸侯。诸侯安定，何谓曹绾天下，西己京师，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书，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。娄敬说是也。上即日车驾西，都长安，拜娄敬为郎中，号曰奉春君，赐姓刘氏。张良素多病，从上入关，即导引不食谷，杜门不出，曰：家世向韩，及韩灭，不爱万金之资，为韩报仇强秦，天下震动。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，封万户侯，此布衣之极，余粮足矣。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耳。陈光曰：夫生之有死，譬有液氮之必然，自古及今，故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。以此防之明辨达理，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。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，其志可知也。夫功名之际，人臣之所难处，如高帝所称者，三节而已。淮阴诸夷，萧何细玉，非以吕胜满而不止耶？故子房托于神仙，遗弃人间，等功名于外物，至荣利而不顾，所谓明者保身者，子房有焉。六月壬辰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，燕王臧荼反，上自将征之。赵景王耳、长沙文王睿皆薨。九月，鲁臧荼，仁子，立太尉长安侯鲁绾为燕王。绾家与上同李汉， 晚生又与上同日，上宠幸晚，群臣莫敢忘，故特忘之。项王故将立基反，上自击破之。后九月，至长乐宫。项王将钟离莫素与楚王信善，项王死后，王归信。汉王怨莫闻其在楚，召楚捕莫，信出之国，行献邑，陈兵出入。六年冬十月，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者，帝以问诸将，皆曰：“即发兵，坑庶子耳。”帝默然。又问陈平，陈平曰：“人上书言信反，信知之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陈平曰：“陛下精兵熟于楚。”上曰：“不能过。”平曰：“陛下诸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？”上曰：“莫及也。”平曰：“今兵不如楚精，而将不能及，举兵攻之，是促之战也，切为陛下危之。”上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平曰：“古者天子有巡狩会诸侯，陛下帝出，委由云梦会诸侯于臣，臣处之西界，信闻天子以号出游，其势必无事而交营业，业而陛下因擒之，此特一立事之事耳。”帝以为然，乃发使告诸侯会臣，吾将南游云梦，上因随以行。楚王信闻之，自一惧，不知所为。或说信曰：“斩钟离莫以夜上，上必喜，无患。”信从之。十二月，上会诸侯于臣，信持莫守夜上，上令武士复信，在后车。信曰：“果若人言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高鸟尽，良弓藏，敌国破，谋臣亡，天下已定，我故当烹。”上曰：“人告公反。”遂谢细信以归，因赦天下。田肯贺上曰：“陛下得韩信，又至秦中，秦行胜之国也，代河祖山，地势便利，其以下兵于诸侯，辟由居高屋之上见陵水也。夫其东有琅琊即墨之饶，南有泰山之固，西有浊河之陷，北有渤海之利，地方二千里，持戟百万，此东西秦也。非亲子弟，莫可使忘其者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赐金五百金。上还至洛阳，设韩信，封为淮阴侯。信知汉王未悟其能，多称病，不朝从，居常样样，修与将冠等列，常过樊将军快，快跪拜送迎，言称臣，曰：“大王乃肯临臣。”信出门，笑曰：“生乃与快等为伍。”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。上问曰：“如我能将几何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过能将十万。”上曰：“于君何如？”曰：“臣多多而益善耳。”上笑曰：“多多益善，何谓为我秦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，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秦也。 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。贾深使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，萧何封赞侯，所食邑独多。功臣皆曰：“臣等身披坚执锐，多者百余战，小者数十合。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，徒持文墨议论，故反居臣等上，何也？”帝曰：“诸郡之猎乎？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，而发纵只是兽畜者人也。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，攻狗也，至如萧何发纵只是攻人也。”群臣皆不敢言。张良为谋臣，亦无战斗功。帝使自责其三万户。良曰：“使臣起下邳，与上会流，此天以臣受陛下，陛下用臣计，幸而实众，臣愿封刘祖矣，不敢当三万户。”乃封张良为刘侯，封陈平为户友侯。平此曰：“此非臣之功也。”上曰：“吾用心生谋，战胜克敌，非功而何？”平曰：“非为无知，臣安得进？”上曰：“若子可谓不备本矣，乃复赏为无知。”帝以天下初定，子幼昆帝少，长秦孤立而亡，与大封同姓，以镇抚天下。春正月丙午，分楚王信帝为二国，以淮东53县立从兄将军贾为荆王，以薛郡东海彭城36县立帝文信君交为楚王。仁子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，以胶东、胶西、临淄、济北、博阳、长阳郡73县立微时外父之子肥为齐王。诸民能齐言者，皆以与齐。上以韩王信才武，所望北进巩洛，南破渊涉，东有淮阳，皆天下静兵处，乃以太原郡31县为韩国，使韩王信往太原以北，备御湖，都晋阳。信上书曰：“国被边，匈奴朔入寇，晋阳去塞远，请至马邑。”上许之。上以封大功臣20余人，其余日夜争功不绝，未得行封。上在洛阳南宫，从复道望见诸将，往往相与作沙中语。上曰：“此何语？”刘侯曰：“陛下不知乎？此谋反耳。”上曰：“天下属安定，何故反乎？”刘侯曰：“陛下岂不依？以此属取天下，今陛下为天子，而所封皆故人所亲爱，所诛皆生平所仇怨。今君立济功，以天下不足变封，此属为陛下不能尽封，恐又见宜平生过失及诛，故即相聚谋反耳。”上乃忧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刘侯曰：“上平生所增，群臣所共之，谁最甚者？”上曰：“雍齿与我有故怨，硕长窘辱我，我欲杀之，为其功多，故不忍。”刘侯曰：“今即先封雍齿，则群臣人人自坚矣。”于是上乃置酒，封雍齿为十方侯， 而急趋丞相御史定公行封，群臣罢酒皆喜，曰：雍齿尚为侯，我属无患矣。陈光曰：张良为高帝谋臣，委以心腹，疑其知无不言，安有闻诸将谋反，必待高帝目见偶语，然后乃言之耶？盖以高帝初得天下，朔用爱憎行诸赏，或实害至公，群臣往往有绝望自危之心，故良因事纳中，以便宜地义，使上无阿斯之师，下无猜惧之谋，国家无余，立即后世，若两者可谓善见矣。列侯必以受封，诏定员工十八人位次，皆曰：平阳侯曹参身背七十疮，攻城略地，功最多，宜第一。业者关内侯鄂千秋进曰：群臣亦皆悟，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，此特一时之事耳。上与楚相距五岁，失君王众，跳身遁者硕矣。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，非上所诏令诏，而数万众会，上之伐绝者硕矣，又均无献粮。萧何转曹关中几时不伐？陛下虽朔亡山东，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，此万世之功也。今虽无曹参等白鼠，何缺于汉？汉得之，不必待以全，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？萧何第一，曹参次之。上曰：善。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，入朝不屈。上曰：吾闻进贤受上赏。萧何功虽高，得鄂郡乃一名。于是因鄂千秋所食邑，封为安平侯。是日，西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，皆有食邑，一封何二千户。上归溧阳。夏五月丙午，尊太公为太上皇。初，匈奴为秦北徙十余年，及秦灭，匈奴复烧南渡河。单于头曼有太子曰莫毒，后有所爱焉之，生少子，头曼欲立之。是时东胡强而越之胜，乃使莫毒至于越之，继而头曼及击越之，越之欲杀莫毒，莫毒盗其善马骑之，亡归。头曼以为壮，令将万计，莫毒乃作鸣笛，习乐其骑射，令曰：鸣笛所射而不惜射者，斩之。莫毒乃以鸣笛自射其善马，既又射其爱妻，左右或不敢射者，皆斩之。最后以鸣笛射单于善马，左右皆射之。于是莫毒知其可用，从头曼列以鸣笛射头曼，其左右亦皆随鸣笛而射，遂杀头曼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，莫毒自立为单于。东胡闻莫毒立，乃使使为莫毒，欲得头曼十千里马。莫毒问群臣，群臣皆曰：此匈奴宝马也，勿与。莫毒曰：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？遂与之。 居请之。东湖又使使为墨毒，欲得单于以阉之。墨毒复问左右，左右皆怒曰：“东湖无道，乃求阉之，请击之。”墨毒曰：“奈何与人邻国，爱一女子乎？”遂取所爱阉之与东湖。东湖王欲一交。东湖与匈奴中建有弃地莫居千余里，各居其边，为欧托。东湖使使为莫毒，此弃地欲有之。莫毒问群臣，群臣或曰：“此弃地与之亦可，勿与亦可。”于是莫毒大怒曰：“地者国之本也，奈何与之？”诸言与之者皆斩之。莫毒上马，令国中有后出者斩，遂袭击东湖。东湖出清莫毒，不违背。莫毒遂灭东湖。既归，又西击走月支，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，遂侵燕代，喜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，与汉官故河南塞至诸挪夫师。是时汉兵方与项羽相聚，中国疲于兵革，已故莫毒得自强，控弦之士30余万，威服诸国。秋，匈奴为韩王信与马邑，信朔使使胡，求和解，汉发兵救之。一信朔见使有二心，使人则让信，信恐诛。九月，以马邑降匈奴。匈奴莫毒因引兵南于勾柱，攻太原，至晋阳。帝西去秦柯仪，法为简易。群臣饮酒争功，醉或忘乎，拔剑击柱，帝亦厌之。叔孙通睡上曰：“夫儒者难与进取，可与守城。臣愿征虏诸生，与臣弟子共起朝仪。”帝曰：“得无难乎？”叔孙通曰：“武帝亦曰三王不同礼，礼者因时事人情为之结文者也。臣愿颇采古礼，与秦仪杂旧之。”上曰：“可是为之，令易之，夺无所能行者为之。”于是叔孙通使征虏诸生30余人，鲁有两声不肯行，曰：“公所事者且实主，解面于以得亲贵。今天下初定，死者未葬，伤者未起，又欲起礼乐，礼乐所有起，积得百年而后可兴也。吾不忍为公所为，公去矣，无污我。”叔孙通笑曰：“若真比如也，不知时变。”遂与所征30人息，即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100余人为眠醉，野外袭之。月余，言于上曰：“可事官矣。”上使行礼曰：“吾能为此。”乃令群臣习议。7年冬10月，长乐宫城，诸侯群臣皆朝贺。先平明业者治理，以次引入殿门，臣东西向，卫官嘉弼及罗立亭中，皆执兵张旗帜。于是皇帝传景撵出房，引诸侯王以下至吏600担以赐奉贺，莫不震恐肃敬。治礼毕，复至罚酒， 诸侍坐殿上皆服一首，以尊卑赐起上寿。商酒行，业者言罢酒，欲使执法举不如仪者，辄饮去。敬朝置酒，无敢欢华失礼者。于是帝曰：“吾乃今日之为皇帝之贵也。”乃拜叔孙通为太常，赐金500斤。初，秦有天下，吸纳六国礼仪，采择其尊君异臣者存之，及通治礼颇有所增损，大抵皆袭秦故。自天子称号下至左僚及公事官名，少所变改。其书后与律令同录，藏于礼官。法家又复不传，民臣莫有言者焉。臣光曰：“礼之为物大矣，用之于身，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；用之于家，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；用之于乡，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；用之于国，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；用之于天下，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。岂执积席之上，户庭之间，得之而不乱哉？夫以高祖之明达，闻陆贾之言而称善，睹叔孙之仪而叹息。然所以不能兼于三代之王者，并于不学而已。当世之时，得大儒而佐之，与之以礼为天下，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？惜夫叔孙生之气小也，徒窃礼之康鄙，以衣饰邪俗取宠而已，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，以弃于今，岂不痛甚矣哉？是以养子讥之曰：“昔者鲁有大臣，始失其名，曰：何如其大也？曰：叔孙通欲治君臣之仪，召先生于鲁，所不能治者二人。曰：若是，则仲尼之开济诸侯也，非也？曰：仲尼开济，将以自用也。如为己而从人，虽有规矩准绳，焉得而用之？善乎养子之言也。夫大儒者，吾肯毁其规矩准绳，以去一时之功哉？”上自将击韩王信，破其军于铜堤，斩其将王喜。信亡走匈奴。白土人曼丘臣、王皇等立赵苗裔赵立为王，复收信败散兵，与信及匈奴谋攻汉。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皇等屯广武以南，至晋阳，汉兵击之，匈奴折败走，以复屯聚。汉兵乘胜追之，会天大寒，遇雪，士卒堕职者12-3。上居晋阳，闻莫毒居代谷，欲击之，使人搀匈奴。莫毒逆其壮士肥牛马，但见老弱及雷畜，使者10倍来，皆言匈奴可击。上副使刘敬往使匈奴，未还，汉西兵32万北逐之，于勾住。刘敬还，报曰：“两国相击，此宜夸金，献所长。今臣往，徒见雷及老弱，此必欲献短，伏骑兵以争利，予以为匈奴不可击也。”是时汉兵已夜行， 上怒，骂刘敬曰：“齐鲁以口舌得官，今乃妄言举吴军，谢系晋广武。”帝先至平城，兵未尽到，莫独纵精兵400,000计围帝于白登7日，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。帝用陈平密计，使使见后卫焉知。焉知谓莫独曰：“良主不相困，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。且汉主亦有神灵，单于察之。”莫独与王皇诏立期，而皇立兵不来，以其与汉有谋，乃解为之一角。会天大悟，汉使人往来，匈奴不绝。陈平请令强弩赴两使外相，从结角直出。帝出为御驱，太仆腾公故徐行至平城，汉大军亦到，胡骑遂解去，汉亦罢兵归，令樊哙指定代帝。上至广武，设刘敬曰：“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，吾皆以斩前使10倍矣。”乃封晋2000户为关内侯，号为建信侯。帝难过屈逆曰：“壮哉献，吾行天下，独见洛阳与世耳。”乃更封陈平为屈逆侯，晋食之。平从帝征伐，凡六出奇迹，折亦封邑焉。12月，上还，过赵。赵王敖执子胥礼甚卑，赏积聚谩骂之。赵相灌高、赵武等皆怒曰：“吴王灿王也。”乃说王曰：“天下豪杰并起，能者先立。今王弑帝甚功，而帝无礼，请魏王杀之。”张敖蹑其指出血曰：“君何言之物？先人亡国，赖帝得复国，得留子孙，秋豪皆帝立也。愿君无复出口。”灌高、赵武等皆相谓曰：“乃吾等非也。吾王长者不备德，且吾等亦不辱。今帝辱我王，故欲杀之，何吾王为？”事成归王，事败独身坐耳。匈奴攻代，代王喜弃国自归，设为台阳侯。辛卯，立皇子如意为代王。春2月，上至长安，萧何至未央宫，上见其壮丽，甚怒，谓何曰：“天下汹汹，劳苦数岁，成败未可知，是何至宫室过度也？”何曰：“天下方未定，故可因以救宫室，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，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。”上月，陈光曰：“王者以仁义为利，道德为威，未闻以其公事振服天下也。天下未定，当克己节用，以屈民之急，而故以公事为先，岂可谓之之所恶哉？昔与卑公事而结为轻功，创业垂统之君，躬行节俭以示子孙，其末流犹入于饮米，况视之以耻乎？乃云无令后世有以家，岂不谬哉？至于孝武，足以公事疲弊天下，未必不由赞侯起之也。” 上自溧阳徙都长安，出至宗正关，以叙九族。夏四月，地形如洛阳。